长满青苔的长巷，云烟落鸟皆三两，河岸边长双的鸳鸯啊。透过校园的一窗，思念装点进梳妆，蝴蝶赞不赞情丝上啊。 是我朝思暮想的姑娘。